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出了皇府，沈乔与燕无师便朝客栈的方向而去。燕无师看到沈乔有话要说，却又闭口不言，直觉好笑。 阿乔，你的满腹疑问都快写到脸上了。 我，你说的不错，我却有许多疑问想知道，那便从最简单的，我最想知道的问题吧。那一日你到底是如何从桑景行手中脱险的？ 那一日我根本就没跟桑景行打起来。 什么？难道他那天又骗了我？ 我没有骗你，只是带你去那间破庙之前就预先通知了广陵散，给他传话，想与他做一个交易。 朱阳策残卷？ 不错，我告诉他，如果他愿意助我脱困，我便将残卷内容悉数传给他。 燕无师起初故意顿住，沈乔又非当真愚钝，只是不善于揣摩阴谋诡计，此时顺着燕无师的思路倒也能理出答案。很简单，凤林原典既然有破绽，那么习练这部典籍的人肯定都会碰上这道坎子，所以燕无师想要他，合欢宗人对其虎视眈眈，法镜宗的人自然也不肯放过。虽说广陵散联合其他四大高手来围攻燕无师，彼此之间照理说应该有深仇大恨，但若牵扯到人心计算又并非那么简单。魔门三宗互相牵制，有桑景行的威胁在眼前，燕无师选择暂时与广陵散联合也是很合乎情理的。但当时哪怕燕无师算无一策，也无法肯定广陵散能不能按时抵达，会不会如约前来，所以他依旧选择孤身前往，而将沈乔留在寺庙。即便没有正面回答，也已解答了沈乔方才的疑惑。不知为何，得到这个答案时，沈乔心头仿佛有块大石就此落下，不再悬空。 哼，你心里其实还是不信我的，觉得我只是为了脱困，将你抛下。 我断不会承认，曾对着你的背影流过泪。燕宗主素来如此，贫道不敢不时时警醒。 哼， 魔门宗人素来多疑，广陵散又如何肯信你给他的就一定会是正本，而非打乱了顺序或自己增减过的。 你也看过残卷的，应该还记得那一卷仅是评点日月宗诸般武功，陶弘景将自己对魔心破绽的理解一一道出，并无武功路数，仅为修补破绽提供些许意见，只要熟悉日月宗武功的自然能听出内容是否齐全，真伪与否，这是很难做手脚的。说白了，那里头记载的不是具体的一门武功，谈不上修炼，个人根据理解自己去修补破绽，到底能否突破难关，最终还是要看个人悟性，此事关乎生死存亡，哪怕只有一线希望，广陵散也要试一试，毕竟谁都不愿意自己的武功永远止步不前。 所以你才会与广陵散一并出现在皇家？ 我将残卷的内容告诉他，他也不可能将信任都压在我身上，自然还要去找陈宫那边的版本对照一遍。这期间我寻了一处地方闭关，没想到一出关就听说宇文邕已经死了的消息。 非但如此，宇文宪全家也被登基没多久的周底冤杀，至于宇文松一点血脉， 广陵散那边印证了残卷内容过来与我会合，并告知一个消息，汝南皇家蓄养私兵，暗中与突厥人勾结，这年头乱世纷纷，今日你做皇位，明日我做皇位，那都不是什么新鲜事，也就是近几十年来天下局面才稍微稳定一些，就算有人野心勃勃想造反为王也不奇怪。只是 虽说宇文邕杀害能臣令人心寒，但毕竟有宇文邕为他打下的底子，周国又刚刚并吞了齐国， 正是鼎盛时期。皇家这点兵器，顶多也就足够扯起一两千人的队伍。就算能攻占汝南，他也没什么用处。 你错了，皇家无需造反，也无力造反。他们只是突厥人的狗，只要突厥人分一点残羹冷炙，也就够他们吃喝不尽了。 树贫道愚钝， 宇文邕一死，突厥人就没了心腹大敌。他们支持废除齐国王室，意在重新分裂北方，以宇文邕的能耐根本守不住家业。而汝南之地兵力精悍，素来拥护周氏正统，届时皇家只要拖住汝南一地，令朝廷分身乏术，而宇文宪等良将又已被宇文邕铲除，这等情况之下，周朝就无力阻止齐国死灰复燃了。 北周倒霉，你又有什么可高兴的？你先前不是支持宇文宪登基吗？如今他已不在，幻月宗的势力又悉数被拔起，你要如何是好？ 哼，好阿巧，你这是在为本座担心吗？ 虽说容貌不显，可毕竟已年过不惑了，竟还装起可爱了，真是太不要脸了。 阿巧怎的不回答我，是还是不是啊？ 我不是。 沈道长，本座有一事不解，还请赐教。 这么严肃正经，燕宗主请讲。 佛门有出家人不打诳语之说，道门可有类似的教诲？ 并没有像佛门那样严厉约束，但无论儒释道哪一门，又或寻常人，不打诳语都该是有德之人的德行。 那你为何明明是在担心本座，却还要摇头否认？这岂不违逆了你的信条？沈道长，你入世日久，可越来越学了一身尖角滑头了，再这样下去，怕不是连坑蒙拐骗都要上手了。 你 这就被逗得炸毛了，让你不说实话，罢了，姑且饶过你。周朝之中，宇文宪最能继承宇文邕的衣钵，若有他来当皇帝，周朝必然还能再兴盛20载。只可惜宇文邕一叶障目，不听劝告，非要将皇位传给儿子，以致有今日之局。 父传子，子传孙，有子嗣的人难免会陷入各种循环。纵观史书，那些有儿子的帝王，纵使兄弟再贤良，只怕也不会考虑。 我本以为宇文邕会是例外，如今看来倒也是高估了他。他既然不肯传位给宇文宪，宇文宪又不肯谋朝篡位，有今日下场也在情理之中。只不过宇文氏一族也将止步于此，宇文邕之后，周朝必然盛极而衰。 这样说来，你必早已料到今日局面，提前做好准备了。难怪我前往京城边宅时，那里早已人去楼空。 因为边延没奉我之命，早已提前撤退，如今留给宇文邕和雪婷的都是一些被舍弃的产业，不足一提。你们能够安然离京，一路不受骚扰，便是他联系朝中故旧，暗中相助的缘故。 宇文邕一意要灭宇文宪满门，宇文颂则是漏网之鱼，所以沈乔带着他离京的这段路程最为危险，等到距离长安越远，反倒就越安全，因为那时候宇文邕觉得他们已经鱼入大海，很难再追回来了。沈乔并不愚钝，沉吟片刻便已听出燕无师的弦外之音。 你不看好宇文氏，便是已经物色好新的江山之主了。 你怎么不猜是本座自己想坐那个位置？ 你不会。 哦，这么笃定？那你说说，我为何不会？ 你虽然喜怒不定，狂妄张扬，但 但若有心想当皇帝，早该合并魔门三宗的势力往北周渗透，再趁机窃取皇权了。何至于玩着玩着就玩脱了，到头来还被雪婷他们合力围剿。分明是做事只凭喜好，连皇位都不放在眼里。不过这话若说出来，只怕又要被你百般取笑。你且猜去吧。 你猜？ 这人心肠委实太软，又总是记恩不记仇。若一开始在半步峰下发现他的不是我，而是桑景行、段文央之流，不知道又会如何。 难得也有能令燕无师吃瘪哑口无言的时候，沈乔不禁面露笑意，甚为畅快，笑容无声无息。燕无师看在眼里，嘴角笑容却慢慢消失，他太知道沈乔的个性。燕无师不信人性善良，抱着玩弄人心的目的，从前不断试探，也不过是为了将沈乔性情里最阴暗的一面挖掘出来。谁知兜兜转转，哪怕是武功尽废，濒临绝境，回到原点，对方却依旧从未变过，好像就算再往沈乔身上强加多少难关，也不会将他压垮。不，还是有些变化的，起码他变得更加知进退，对局势人心的掌握也更加娴熟。又或者说，过往种种困境对于沈乔而言不过是如同搓磨的刀具，反而将原本掩盖在美玉外面的石头悉数削去，令美玉绽放光芒，越发莹润晶莹。而这块美玉其实就是沈乔的道心，千锤百炼，道心如初。先前燕无师厌恶谢灵的影响，觉得那并非自己真实本意，几番想将那份异样感觉强压下去，又认为只要修补了魔心破绽，这份感觉也会随之消失，却没想到所有一切都随着沈乔的笑容而复苏。他不愿承认自己不将天下人放在眼里，却终有一日会将一个名字放在心上。人心险恶重重，有背信弃义，有忘恩负义，也有抛妻弃子，为了荣华富贵不择手段。燕无师看过许多，也不以为意，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自私凉薄的人，天下事只分他看得上眼和看不上眼，没有可做与不可做之分。然而燕无师不得不承认，只有一个沈乔自己无法改变的，天下虽大，也只有这么一个沈乔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